哎呦，吃困了。 哎呀，这孩子真是，大清早起来，你是一上来就那么乖， 哎， 大过年的，我也不能不给你个红包是吧？ 我刚想说，都没见着红包都叫上了。 来，静静还要说啊，来报个到。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各位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可以和我们来一起这个互动交流。那今天咱们一起来说点什么呢？ 哎呦，你看这个依依就发来，特别应景，正好跟想大家聊聊这个。他新一个月告别迎新月， 新一个月告别迎新月， 怎么说呢？新的一个月十二月份， 啊， 但是要即将告别2018年。 哦，又叫告别月，又叫迎新月，所以叫告别迎新月， 对， 是不是？那我们今天的话题也跟这个月份有关系啊，因为今天是12月1号了，马上最后一个月了，我们特别想问一问，就是您当初年初制定的一些目标，或者是你想在这今年完成的一些事情，都完成了吗？ 对呀，啊，或者进度怎么样？完成 怎么 样？ 进度 怎 么样？还剩一个月了，对吧？如果你说你没有目标，或者是你没有计划，那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 要开心， 要么你这个生活过得很幸福啊，你也都不用目标啊，然后呢就不用计划，要不然就是说你可能生活过得一团糟。 哎，反正我每年的目标都很难实现。 哦，把自己嫁出去。 瘦。对，跟这个问题差不多，瘦十斤一样的问题。 我以为是这样，主要是因为你双十一老是买太多东西，而且现在关键你还老上节目里边说，这个目标就更难实现了，你知道吗，珊珊？ 哎，那还真不一定，最近很有转机。 哦，哎呦，天哪！我跟你讲，哦，对对对对对，还真是啊，珊珊现在这个。哎，越来越幸福了吧？只能这样说。 是不是？ 祝你幸福。 而且双十一明显比以前买的减量， 哦， 脑子已经清醒多了。 哦， 在无数次咱俩一块上节目，就是， 就被对被无数次挤兑完了之后，你终于清醒了一点。 我考虑了实用性，我这次双十一买的都是什么置物架呀、门牌号之类的。 置物架、门牌号，哎呦，看来这家里又添了房子了，你知道？ 没有。就是家里的房子一直没贴门牌号，以至于外卖小哥从来找不着我们家在哪。 我本来以为你变了，后来发现你更， 我还是那个我， 懒了，你更懒了。原来因为找不着门牌号还能下楼取个外卖，现在直接啊，外卖都不，这个叫什么，门牌号贴上了，就为了方便外卖小哥进来。 对对对啊，进来， 好吧，就是 找着 上来啊。好，再来看看这个大家啊，海飞啊，还有这个嫣然若曦啊，还有杠杠啊，我们都看到你们了啊，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和我们来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这个今天已经十二月份了，你新年的一些计划目标都实现了哪些，又还差哪些呢？ 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日不见您这房子变戏法啊，装修这么快。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从工人进门到装完只用3天，全程不用搬家。一好新材环保工艺，装修时无粉尘无异味，边装边住。你看我这一天天什么都没耽误。 这么好的装修贵不贵啊？ 我这20平客餐厅才8800，还送了吊灯，真的超值。 一好新家老房快装，豪装品质，3天老房变新家。 010-855-3056，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这有一条微信真不能等了啊，真忍不了了。韩卫东说了，哟，糖油饼女神有男朋友了，糖油饼女神男朋友是谁呀？必须是豆腐脑啊。来吧，本人回应一下。 我在想这豆浆和油条是搭的，所以糖油饼一定要和豆腐脑搭吗？ 哎， 哦，好像是可以的。 对，你不能抢别人的是吧？ 不能抢别人家的豆浆。 对， 是 不 是？ 你 不 能抢别人伴侣是吧？来看一下这个接下来关注一些新闻啊。首先关注交通方面，市轨道交通管理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日前介绍说了，地铁8号线预计12月28号开通。那珠市口南以南到瀛海站区段呢，地铁8号线3期工程沿南中轴线由北向南铺设，线路北起美术馆站，南至五福堂站，大约长度是在17.6公里，一共设置车站14座，其中7座是换乘车站，而且都是地下站。 八号线的四期工程呢，于三期工程的终点五福堂站南沿104国道铺设至大兴的迎海站，全长是3.4公里，最南端的两站是两架车站。好，了解了这个轨道交通的事儿，咱们再看看滴滴出行的啊、最新消息。日前呢，滴滴公众评议会公布了第三期的讨论话题。司机或者乘客捡到遗失物品，失主应该支付费用吗？这据了解呢，话题源自每天滴滴平台上有大量的遗失物品报告，帮乘客寻找遗忘在车里的物品呢，是司机方还有乘客双方在滴滴每天都在面对的难题。那2018年1月到11月26号，已经有超过101万件遗忘在车上的物品等待您找回啊，平均每月呢是找回92,252件，但是当司机或者下一位乘客送回物品，往往会因送回费用发生纠纷。这88.7%话题参与者认为，失主应该支付司机或者乘客付出的路费或者快递费等等。 这肯定的呀，对吧？人家好家伙，给您把东西送回来了，然后呢，你路费还得自己摊着啊，人给把东西寄回来了，你还得让人给担快递费。就是有的时候很多人会拿着一个叫做什么公众的道德来绑架别人，哦，你是个好人，哎呦，或者怎么样， 好人也得吃饭呢， 好人也得吃饭啊、您这个对吧，你该支付的费用咱不多要，你比如说你给我个300-500的好处费， 对，感谢金这个是量力，对不对？ 对，感谢金这看你自己本心，但是你最起码人家的确正常发生的一些支出费用你得给人担了吧。 对， 谁让你粗心大意呢，你总得付出点代价吧， 对， 是不是？ 我觉得这路费快递费非常合理啊、说实话。 来，再来看一看这个民生方面啊。经过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会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环境监测中心，受不利气象条件的影响，今明两天京津冀地区将会出现区域污染过程。受局地污染积累及周边区域污染传输共同影响，北京市呢将发生一次中重度的污染过程。预计明天夜间起，扩散条件逐步好转，空气质量将会逐步改善。按照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2018年修订的规定呢，这个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办公室发布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黄色预警措施于今天0时启动实施。 北京市政府呢对外公布北京市民办学校分类登记办法和北京市盈利性民办学校监督管理办法。文件就明确呢，未来本市民办学校将完成分类登记，为这个非零系为非零益非盈利性的民办学校。 非零益你哇天哪，你大清早上起来不要吓唬我们行不行， 为非盈利性的民办学校和盈利性的民办两类学校、义务教育阶段不得设立盈利性的民办学校。 哎， 我的天哪，这个三句里有六个 非盈利性学校啊。来， 盈利性啊，盈利性。 2019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网络视频会议日前在北京召开，教育部副部长林慧卿在会上透露说，2019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预计是834万人，比2018年增加14万人，再创新高啊！ 哎，现在孩子们不是少了吗？为什么毕业生越来越多？ 没有，这是前期积攒下来的。 哦，好嘞， 他得毕业呀，是吧？啊。可能越往后一些年份，就是孩子的毕业压力会越来越小吧。 也对。好，咱们来了解一下回天地区的改造方面的消息。回天，我一猜估计是回龙观一带，是不是？ 回龙观天通苑会叫回天改造。 回天地区改造再传好消息，从本月上个月啊，11月开始，天通苑地区的4所幼儿园已经实施了普惠性的收费政策，收费标准相较过去大幅降低。根据幼儿园的级类，每生每月收取600到750这个餐饮费除外。另外呢，咱们再了解一下朝阳海淀一批小区呢即将用上市政自来水的消息。北京市发改委近日批复了朝阳区海淀区共709个小区的自备井置换和老旧小区内部供水管网的改造项目，通过管线改造、加装流量计、水表等配套设施，为居民解决最后一公里的供水问题。 好，各位，我们来看看大家的互动话题啊，在即将过去的这个怎么说呢？即将过去的一年，我觉得啊，因为还剩下一个月了，今天已经到了第十二月了，所以大家想一想，这个年初您都制定的那些目标，都实现的怎么样了？ 哦，不是真是 你，对啊，你还有哪些没完成？也今天梳理一下，提醒一下自己，是不是？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来完成。还有飞扬说了，大帅昨天晚上打电话表扬你的是我，哎，哇，原来是你， 哇，这是什么个梗？ 不知道吧？昨天晚上10:30左右，飞扬给我打电话了。 哎呦， 喂， 这个时间段， 哎，你看就不关心我，珊珊。因为是这样，在听听 FM 上，我呢新开了一档节目，是一档网络直播节目啊，是一档夜间热线情感类的节目， 哦， 或者叫聊天节目吧。对，大家 感情上有没有遇到什么挫折？你怎么给大家解决问题呢？ 哎，对，就是各位，哎，这谁说没有遇到挫折？ 哦， 挫折大了去了。 你是在网络上撒狗粮的吗？ 没有。 哎，你听听这个声音。 各位啊，就是大家也可以关注，每周三、周五，您可以这个通过听听 FM 来收听我的这个节目，包括也欢迎大家打电话互动啊。昨天晚上飞扬还打电话呢，让我特别感动啊。飞扬说了，说2018最后一个月了，我从来不发那种朋友圈，什么十二月对我好一点。我觉得自己特别无聊，哼，是你要对生活好一点，对自己好一点才对。2018年总体来说还是有收获的吧，达到了我的目标，存款。 哇， 这个不得了，学一学， 看看人家的目标。 哎，你能告诉我你目标存款存多少吗？哎，珊珊，你有存款？ 我有一些的。 你为什么抖了一下？我有。 哎，因为我买了点东西，最后变成了涨停。虽然是涨停，它也是停盘。 什么意思？你买股票啊？ 不是股，反正类似的东西吧。 哦， 这当年我本来可以以为成为我资产配置的一部分，结果他们牢牢的就套在了这个位置上。 哦， 然后呢，我还问了一些平台方，我说这个什么时候才能 解套？ 就是解套。他说，你想啊，停了这么久，虽然是涨停，一开市有可能好多人想卖，你这就是跌呀，所以与其跌，还是先存在这儿涨停着吧。 涨停，我听到了吗？你我天哪，我从来没有碰到过涨停板啊！然后珊珊现在已经是一个有涨停板的人了。 对， 各位想要娶她的，抓紧时间报名电话。 下半句是涨停了很久，一直涨停着。 一天一天的在涨停啊！我天哪， 哎，总之啊， 我天哪，这要了命啊！我跟你说，以后珊珊就不会坐在我旁边了，啊。 哎，飞扬还没说完，最后还一句很关键， 他说什 么？你看啊，他说这个目标存款完成了哈，做了一些想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出发吧的互动哈，怎么今天 少了一些？ 那是因为等待着你，哈，编辑长长的短信过来。 哎， 他说另外这个。哦，他说的是他参与出发吧互动相对少了一些， 对，啊， 因为为了让自己的目标存款， 嗯， 然后呢驾照还没考下来， 嗯， 也没把自己嫁出去。 你看看， 哎，飞扬，我告诉你，你只要有了目标存款，后面这些都不是问题。 哎呀，所以珊珊为什么别听他的？你看他就一直，你看老是光想着存款了，不想着找男朋友，你看把自己给是不是？ 嗨， 保存的这么好。当然大家开玩笑啊，这个我们祝福所有这个单身的朋友在新的一年里啊都能够有情人终成眷属吧。 对，哎呀，这个静儿就说了， 嗯， 计划都没完成，好难。 是这样，你们可以说一说，比如说你们年初的时候都定了什么计划，对吧？你们这个为什么没有完成，你可以说一说这个计划，我们帮你分析一下这个计划它实现起来容易还是难。 对，我们帮您实现一下。 嗯，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和我们来互动交流。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这房子住了十几年，到处都是陈旧的味道，一直想翻新，却没有精力折腾。直到遇见一号新家的老房快装服务，3天就把我的家变成了喜欢的样子。20平客餐厅才8800，连家都没有搬，眼看着崭新的家出现在面前，人都感觉年轻了，心情都明朗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0108553056，豪装品质，一号新材，环保工艺，3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组热点消息啊。 28号，一份横店工作室会议内容文件被影视圈从业人员纷纷转发。那这份文件说呢，税务总局下达浙江税务局要求影视工作室展开税务自查自纠，影视圈的补税工作正式实施。这个文中说呢，此次自查自纠规定，工作室需要按照2016年至2018年三年总收入的 70% 按个人劳务计算税款，需补缴费用和滞纳金。那前天下午，雍正王朝、北平无战事等优秀电视剧的编剧，中国电视剧编剧委员会会长刘和平公开表示，今天上午跟国家税务总局领导沟通交流得很好，国家对于影视行业的扶持政策不变，只会更好。关于这三年补缴应纳未纳税款，对编剧行业已明确答复，按照2002年国税字52号文件缴纳 16% 税款，未足 16% 补足即可，接下来还会继续沟通。 今年呢，下半年影视公司、个人工作室等行业上下游公司呢，均收到税务部门自查自纠的补税通知，但具体方法方式呢，外界不得而知。从这份被刷屏的横店工作室会议内容来看呢，这次补税共分为四个阶段，刚才我们提到的自查自纠阶段，还有约谈纳税阶段，第三阶段是税务上门辅导阶段，以及最后一个阶段是检查以及重点检查。其中呢，自查自纠截止到2018年12月30号，需补缴费用和滞纳金，被约谈补税的工作室需要在12月15号之前完成。 哎，你看，这也都是最后这一个月必须要完成的事儿啊。所以各位，您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一下，说一说这个还剩最后一个月了，你有没有哪些是必须要完成的事儿啊？十二月份，或者你年初制定了什么样子的目标，然后这些目标实现的怎么样了呢？好，接下来时间再来关注一下另外一个消息啊，就是这两天娱乐圈非常的热闹，对不对啊？因为有人吸毒被抓了，有人家暴被逮了，有人骗人被实锤了，吃瓜群众纷纷表示，哎呦，这瓜太多了，简直吃不过来了。当然还要感谢那些勇于牺牲自己为大家创造瓜的明星们。 哎呀，这个明星在我们眼里一般都是比较美啊、帅啊，是美好的代名词。现在这个最美的形象怎么一戳就破，而且一破再破。这明星呢，可以说是商业社会制造出来最美好的。哎呦，这可是刚才我想的那句，没想到跟我们是一样的啊。他们大都有比较好看的皮囊，或者是有动听的歌喉，再或者有点石成金的形象来塑造能力，借此呢打动咱们普通的朋友，让大家相信他们是那么的完美，进而呢愿意为他们的完美而买单。买单就是表现在我们看他们演唱会啊，花钱看他们演的电影啊， 买他们的东西啊。 对啊，作为一种象征美好的利好形象，这个普通人在自己无法完美的生活当中，将自己对完美的期待和向往寄予在这些明星的身上，但愿意给予他们更多的物质支持。这也就是为什么有些明星敢于要几千万元、上亿元的片酬，因为有粉丝为他们的完美而买单。 但是现在他们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告诉你，这些完美都只是美丽的泡泡，就像泡沫。那首歌怎么唱来着？一戳就破。哎，反正就是一戳就破吧啊，甚至不用戳他们也会自爆啊。为什么台前幕后这些明星会如此分裂？这个也许是最近这段时间大家都在反思或者是讨论的一个话题啊，包括最近爆出来的，你像平安北京官微在通报歌手陈羽凡吸毒被抓的消息的时候，引用他的歌名说，毒品让最美凋零，但越来越多的劣迹明星以他们的实际行动告诉我们，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可能他们从来就没有什么最美，自然就谈不上什么凋零。他们赚钱的时间的长短完全取决于朝阳群众和石景山群众的敏感度有多高，取决于他们背后的劣迹什么时候被曝光啊。其实我想说啊，是这样，因为我接触过一些艺人，我觉得这篇评论可能写的也有点，也还是蛮这个毒舌的啊。 我想说，其实每一个明星他们都是希望向好的，都是希望向着完美来发展的，只不过有的时候明星要承受的诱惑也更多，他们要所要经历的修炼也更多。我们在这里只能希望所每一个明星珍惜自己所现在所拥有的，然后去认真对待生活，认真修炼自己的这个怎么说呢，品性吧，啊，以免让自己跌下神坛。 其实我觉得吧，这个你刚才说对，这个文章是其实有点道德绑架人家，其实也是，虽然有犯错吧，这个错误确实很大，而且不对，但是明星这个队伍啊是比较庞大，这个行业那么大，咱不能一竿子打翻一条船，对不对？ 对对对。 而且说实话，他们由于曝光在镜头下，大家关注度很高，所以可能各行各业都会有一些朋友们走了弯路，但是对他们可能我们就看得比较清楚，我们希望就是在这方面啊，希望我们的明星呢可以自律，但是呢也希望大家对他们要求没有必要那么苛刻哈。 但是这个触犯法律的事情， 这个不行， 这个，该要求还是要要求， 对 啊，好吧，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看一下大家的互动话题，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来看一看，鸿雁说了啊，今年年初的时候计划去美丽的青海去看一看，那我是在那里长大的，看看那里的朋友，那里的变化。夏天的时候呢，和老公去了一次，往返10天的时间，玩美了，不过还是没有玩够，还没有和好朋友说够，有时间还要再回去。 哇， 你看人家的名字就知道了，鸿雁嘛，就那首 鸿雁。咱俩只会唱这一句，是吧？ 不是，我觉得我从来没有想到珊珊你唱歌这么难听。 哦，你知道吗？就是我周围的朋友老说，由于我是麦霸，所以呢唱得太好，容易跟这个群众们脱离感情，所以我希望有的时候， 来你去。 接地气， 这时候还吹牛，你给我把这鸿雁再给我唱一遍。 好好，广告来了吗？走， 对对。我们先进段广告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今天说的是你一年初都制定了哪些计划没有完成。 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手续前使用零，利息省，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天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 京城百余商家参与万种跨境商品促销，2018北京跨境电商消费体验季全面开启，关注北京市商务局微博、微信活动官网。 一汽大众岁末狂欢，12大礼包来宠你，零首付零利率，置换贷款双享礼，老客户最高3年零利率，享额外置换延保补贴、维修保养券，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宅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 广发信用卡城市之星返票5折起，12月底前登录发现精彩 APP 精彩商圈专区，可购买朝阳大悦城、北京 APM、 北京朝阳和盛汇等16大商圈，指定参与商户半价代金券，详询微信广发卡北京。 消费贷款哪家强？邮储银行帮您忙，邮享贷额度高，利率低，手续简便，批贷只1天，循环用3年，手机即可提款，分分钟到账，邮享贷带来幸福生活，详情请咨询95580。 一个大团圆，全家上网都搞定。移动宽带用户可办理大团圆优惠方案，20G全国流量，200兆极光宽带，500分钟语音通话，最多3人共享，人均低至30元，详询10086。 积善于庆，国富民丰，北京华天庆丰包子铺。 吃了吗您呢？ 吃了吗您呢？ 吃了吗您呢？ 古传麦新富强粉上市啦，吃了吗您呢？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朋友们，下面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气温为-1度。今明两天受不利扩散条件影响，雾霾天气发展，空气质量和能见度逐渐转差，其中东部南部地区更是加重明显。本市于昨天发布了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建议大家双休日，尤其是明天，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外出务必做好健康防护。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南部轻度霾，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轻雾或雾，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度，最大相对湿度90%。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行走江湖靠的是18般武艺，样样通，有人脉遇事才有人帮。 车辆出险不需要人脉，照样有人帮。人帮直销车险，爱车全程托付，免费代办定损、理赔、维修，让您一享尽快生活。 400-1234567。 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东三环京广桥到三元桥由南向北方向，西三环苏州桥到航天桥的北向南方向，西四环定慧桥到四海桥的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平均运行速度低于20公里每小时。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哈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末早上好，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苗山， 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早上和大家一起啊聊一聊，因为今天已经是12月1号了，最后一个月，2018年最后一个月了。那2018年年初的时候，你有制定过什么样子的目标吗？这些目标到现在为止完成了多少？因为还剩最后一个月了，今天梳理一下，还剩一个月可以再冲击一下啊。当然这个没有完成，为什么没有完成，大家一起也可以聊一聊。 哎，我还记得年初制定计划还仿如昨日。然后现在 你真的制定计划了吗？ 我年年都想瘦10斤 啊， 年底的时候。 那你为你这个计划都付出了什么吗？ 付出了呀，比如上半年的时候曾经瘦过5-6斤、 哦、 下半年就全吃回来了。 哦， 其实我是觉得吧，有的人觉得这一年最后这一个月这时间不够用，对不对？尤其现在我是觉得这一年如果只有半年，那我的目标可能就完成了。 啊，合着按照自己完成的时间段来往下砍时间是吗？啊， 对 啊。来，好奇也是说，年初定了计划减肥，上半年也减下来了，下半年又长回来。哎呀， 我懂你， 哎呦， 我懂你。 这跟你哎，真的是这样子的吗？ 对啊，你看，忽然还感觉要成为明年的计划了。 这个难道这是一种，就是你好奇你是女的吗？这是你们女生的一种循环吗？ 我觉得我们还好，就我和好奇的共性就是我们还没有破罐破摔。 哦， 如果你想上半年不减那点肥，下半年再吃那么多的话，可能现在更胖。还好上半年瘦了，所以就吃回来，现在也就是一样而已。 我跟大家说啊，这种计划完不成的人一般都特别擅长于圆自己的计划。 对吗？是吧？ 对对对，会特别解释自己的计划。 要不然我怎么有脸说这又成为明年的新计划呢？ 对，心理自我安慰啊特别强。来看一下钟爱贝贝就说了，2018年总的来说呢是有实现的目标的。 的，有没有达成的目标。今年车贷提前一年还完了， 嚯， 哎呀，不欠钱的感觉是真爽啊。但是本来计划带着老婆孩子去西班牙诺坎普看一场巴萨的球赛，因为种种原因没能实现，很遗憾呀。你看看，我们马上12月10号以后我们就要出发了。 哦，也是西班牙。 去西班牙。 现在是不是不能报了？ 哎，不能报了。我们可以去到诺坎普，去到这个叫皇马的巴德里，马德里。哎 呦，看来在家开始自己研究行程了呢，已经。 钟啊，贝贝，你就期待着我们明年有继续新的计划吧，好吧。来，这个词说，我参加互动了吗？没错，就是在这儿啊。我们已经看到您了，您直接可以发文字过来了，好不好？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是。 您回数一下这个年初的时候自己制定了小目标和小计划完成了吗？完成的怎么样？完成了多少？最后这一个月您冲刺一把，跟我们分享一下。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首先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吧。那这个真的要先恭喜一下北京国安拿到了足协杯的冠军，不容易啊。 从昨天开始，身边的朋友啊，还有咱们编辑啊，都提醒咱们今天一定在这个体育这个板块一上来干恭喜恭喜。 对对对，一定要恭喜一下，因为11月30号，也就是昨天晚上的7:35，2018赛季足协杯决赛遗失这个决赛的次回合啊，到了鲁能大球场展开决战。北京国安在客场2-2战平山东鲁能，总比分3-3。但是呢，北京国安凭借着客场进球多夺得了冠军。然后应该也是，我昨天看了一下，这个应该是时隔十五年以后重夺足协杯的冠军啊。 真是来之不易，而且你看，我们国安的球迷已经，国安的球迷真的已经就是驻守了很久，然后每一年其实就是不太敢说，因为怕给咱们国安队球员这个太大压力，但心里其实每一年都有一个小的梦想，希望能够成功。没想到你看，像国安队在2018年啊，最后一个月之前已经完成目标了，而且完成的不是一个一年的目标，是一个10来年的大目标。 对， 真的是让人可以拍手称道，恭喜恭喜啊。 的确是，因为我倒是觉得今年的确欠国安一个冠军，因为国安在中程的时候，那个在中超联赛当中发挥的也是特别的好，然后一直还保持过一段时间的这个头名啊，只不过是后来状态有所回落，然后呢被反超啊等等的。但是总的来说，他们这个冠军对得起他们今年的优秀的表现吧。 对，很多球迷都说昨天超长的7分钟补时啊，真的是很艰难啊，那时间经过的。 尤其是期待着自己能够拿冠军的时候，那的确是啊。所以接下来的时间，那个也是希望明年吧，明年这个国安能够继续今年的神勇状态，而且表现得更好啊。 对，另外呢说一句，这个足协杯夺冠之后，国安队也就是顺利杀入了明年亚冠的正赛，从这个现在开始，他们就应该为明年的亚冠赛的死亡之组做准备了，希望在明年呢对阵全北现代还有武里南联以及日本杯赛的冠军的时候，国安队真的是可以啊。哇，你还找到一首歌，好暖心， 送给国安。 哇， 怎么感觉他少唱了一句 On the world， 而且我老为什么一想到国安就想到汪峰呢？我们永远属于你，国安永远争第一。 有没有国安球迷？我一会儿我把苗山给揪出去啊！你们可以打他了，好吧？来来来，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啊。在日前召开的北京市第一届冬季运动会新闻发布会上呢，北京市体育局局长赵文介绍说，北京未来几年将会举办多项国际冰雪赛事，助力筹备北京2022年的冬奥会，满足市民观赏高水平冰雪赛事的需求。 赵文表示呢，北京此前在冰雪赛事供给方面呢存在一些短板，举办更多的冰雪赛事，一是为了群众提供更丰富的冰雪项目赛事产品，二是非常有助于北京的冰雪产业、体育产业的发展，三是有利于做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这个场馆利用的衔接工作。 明年3月开始，国际雪联城市越野积分赛将会有3站，分别在鸟巢、首钢园运动中心和延庆进行。4月呢，女子冰球世界锦标赛甲级 B 组比赛将会在首钢园打响。5月，2018到2019世界冰壶联合会冰壶世界杯北京站，也就是总决赛，会在首钢园上演。7月呢，国际雪联轮滑。这个国际雪联滑轮世界杯分站赛将会在国家游泳中心周边道路展开，到时候呢，北京又将开始筹备一系列相约北京冬奥会的测试赛，首项测试赛这个国际雪联高山滑雪世界杯分站赛将会在2022年的1月进行。哎，你有没有发现，他这一说，人家做明年计划的时候就是2022年1月了。就差一年了，2020年1月，妈呀，感觉时间怎么这么快呀？ 那可不是，你看人家的跟我们的差别，就是人一做的是3年到5年计划。 对呀，所以大家一定要做计划，我跟大家说啊，一定要做计划，长的计划，短的计划啊。那个，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也是计划，就是说一说，您在年初的时候啊，都有制定过什么计划吗？然后马上最后一个月了啊，那个这些计划都实现了吗？完成了吗？你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 对，完成多少？是不是能不能完成还？您就来说一句。 其实我一直都没明白这首歌。 红豆，大红豆，哇！这个节奏 哎，你别说，我觉得你那个你的这个总体给我的形象感觉还跟这个谁真的有点像。这个歌手叫什么来着？ 阿雅。 哦，对对对对对。 你觉得我是这个范儿的吗？ 啊，我觉得一直都觉得你跟阿雅还是有点像。 我们前后桌坐着，你一直，我心里是一个这，我头有点疼。哦，天哪！ 你跟。 我一直以为会高大上一些， 你少来吧，人家阿雅多棒啊！哎呦，还瞧不上人家阿雅，我跟你说，哎呀，来来来看看这个大家的互动话题吧，好不好？说一说，香芋丸子说了，为什么你们一大早要刺激我？今年迫于双方老人的压力，准备今年要孩子，一年过去了，还是没要上，各种检查也没毛病啊，补药吃了一大堆， 我这天天都快成神经病了，我就想知道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我们八零后还是有点传统思想的，虽然说现在丁克越来越多了，但是总觉得还是好歹要一个吧。这种催生啊比催婚更可怕，你催婚只有两个人催，催生那四个人催呀、啊、又一年一事无成，不过还剩一个月，哎呀我冲刺一下吧。你看他连头像都换成了一个小孩的香芋丸子， 压力够大的啊。 哎，其实我觉得是这样，你看您各种检查也都没问题了，有可能还是跟您的这个心态有问题。 我觉得放松一点吧，而且是不是跟双方的父母就是多交流交流沟通一下， 就这事儿你别老催。其实父母有的时候的确啊，有些时候在这个方面我觉得要注意一下，有一些老人朋友啊，比如说孩子年龄大了以后啊，开始催着结婚，结婚啊，催催催催催，和家有很多孩子甚至是觉得，哎呦，为了完成父母的这个任务，我就啪把婚结了吧。结完婚以后，哎，没等你歇两天，开始催生孩子，生孩子，生孩子，生孩子，生孩子啊，哒哒哒哒哒，就各种催。家长的心情我们能理解。 其实这个我倒是自己有一套理论，其实大家可以这个分享一下。 哦， 有时候父母亲太催你，无论是催生还是催婚，但就说明了你的父母亲可能还真没有自己的生活，他是围绕着孩子转的， 哎， 所以他才会一直盯着你，然后关注你的每一个进度。所以如果你能不能做到，首先让你的父母亲的自己的生活丰富起来，他可能也就不会天天盯着 你。你的意思就是说给你爸妈找点事儿。 是的， 对吧？ 而且就是你们粘性太大的话，他不得不就是把你的关注度都放在你的身上，所以就不如就是你们俩多沟通一下双方，然后呢给他们报点班儿， 然后报复一下当年上学时候，对吧？ 哎，真的，也许他们充实起来都顾不上你。 但是珊珊说的这个是对的啊，让他们这个转移一下注意力， 对，把自己的生活先过好、哈。 哎，好吧。 好，咱们再看看其他朋友发来的这个消息哈。 哎，来， 哎，比如说刚才那个小涛爷就说油饼女神上半年在节目里说了，你上你们台官网贴一下自己照片，实施了没有？我还关注着呢。哈哈，你不提我都忘了。 怎么了？你为什么要上自己上咱们台官网去贴照片？ 上回小涛爷就说啊，去的官网上去搜节目简介呀、照片什么的。他说你怎么没把自己的推荐一下？ 哦、 他说你去跟广播网聊一下。我说我有点懒。我说好，回头我聊一下。好像还真是年初的事儿。 哦，你看看你的答应别人的事儿，一年了都没有实现，还剩一个月，好吧？ 这个月好，我努努、 1月1号的时候，我们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事儿。当然还有飞鹰说了，有国安球迷啊前来报道，还有涛也说了一个事儿，他说北京国安的队歌是沙宝亮唱的，不能让汪峰占了便宜啦。我一个在上海支持国安的路人粉，我容易吗？我你看看。苗山，哎，这首歌是沙宝亮唱的吗？ 是这样的，是现在的队歌是沙宝亮，但是我唱的那是好多年前汪峰还是长发飘飘的时候。 哦，还没有娶章子怡的时候。 对，那是还没有这个小公主。 哦， 是吧？一切都没有。 怎么特别像他的一首歌《春天里》是吧？ 对。还有 Steven 辉就说了，这个大帅苗山早上好啊，上半年是春夏穿裙子泳衣露肉的季节，下半年是秋冬是补肉保暖的季节，所以先减后增。 所以根本跟你们的努力没什么关系，这是符合历史，这叫什么自然规律的。 对，是的。 哎， 所以我们每年如果制定这类的计划不可能能成功啊，对不对？ 好吧，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交流，说一说您有什么样子的制定过什么年初计划吗？这些年初计划都实现的怎么样了呢？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好，关注一组文娱资讯。 好，咱们来看看12月9号，钢琴家指挥家巴里道格拉斯将会携手爱尔兰乐团的长笛演奏家埃米尔麦格恩再度登台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深情演绎维瓦尔第D 大调长笛协奏曲《金翅雀》，还有这个沃洛克卡的普里奥组曲、埃尔加的弦乐小夜曲等等。另外这场演出呢也是申请了北京市惠民低价票的演出补贴，最低票价是80元。 哦，好，再来关注一下，近日一部拍摄历时14个月真实记录了包括罗永浩、戴薇、 等创始人就是那个 Papi 酱啊等14位创业者生态的纪实电影叫燃点发布定档海报及预告，正式宣布电影定档2019年的1月11号上映。作为一部创业纪实电影，燃点以无法复制的创业故事，无法复刻的创业故事啊，真实反映了中国第三代创业者的创业经历、生存状态与精神追求。哦，这个我还是蛮期待的啊，我觉得很想看看他们的，就是当然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如实记录啊，就是他们的真实的状况是什么样子的啊。 哎呦，创业真的不容易啊。 嗯， 所以呢，看看别人的过过瘾，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满足了。 有很多人是这样，因为有的时候很多人看电影所汲取的东西不一样，比如说那个有的人看电影是你看他是不是失败了，他创业失败了吧，所以告诉你不能创业啊等等的啊，有人会有这种心态。 哎，果然每个人角度不一样 是吧，有的人就会这样。 我身边很多的姑娘们的这个朋友们，他们有的时候提说他们看到一个创业的电视剧或电影的时候总是说、嗯、你看人家老公、 对 这么帅还不影响创业。 电视剧里的创业就不要去太多的在意了，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困难都编剧帮他们解决了啊。 好，能不能跨越就看编剧想不想。咱们再看下一条消息，象剧作家致敬2018季苏书阳作品展演启动仪式日前举行。该活动呢，旨在发掘更多从来没有被正式搬上过舞台，甚至没有进行过公开独演的优秀剧作，将杰出的剧作家的艺术成就以公演、独剧、座谈、沙龙等形式介绍给当下的观众朋友。活动呢，首推我国著名的作家还有戏剧家苏书阳先生的三部自选作品，分别是《飞蛾》、《月光》和萨尔茨堡的雨伞。喜欢的朋友呢，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这一趟活动啊。 好，接下来时间也继续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互动交流。送给你们一首老歌，让你们现在的心情飘荡一下。 哎呀，其实为什么会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就是今天聊的是你年初的目标嘛，有的时候压力也别那么大，对吧，我们 如果完不成了， 哎，那也没关系，拿出来说说嘛，对吧，然后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总会有一种豁达的感觉， 对， 哎呀，就感觉人生有什么呀，对吧，那么多什么大不了的，对吧，那么多不如意，一壶浊酒过去了，来看， 一壶浊酒，把酒言欢、哎，约上三五好友，就忘记年初的计划吧。 来看看词，就说了啊，年初收拾东西，翻出了港澳通行证，放过期了都没成行。重办的时候呢，给自己定下今年一定要去一次。昨天订了团，带两个孩子，一家四口，欧洲13天游。然后呢，祝我升级包愉快。 那你们到时候在欧洲偶遇一下呗。 哎，是啊， 是不是、 啊、你们欧洲去不去西班牙呀， 对不 对， 对， 不对，有没有这个行程， 咱们约定一下，看看能不能在西班牙的大街上偶遇， 约一顿 tapas， 嗯， 将桑格利亚。好，咱们看看李佳宁这位朋友发来的，说，哎呦，这个犯迷糊，我还能参加吗，请问大清早本来是要送孩子上学，结果一关车门就把这事儿忘了一干二净，直接往单位方向走，上了高速了，闺女在后面问妈妈要带我去哪儿啊，我这我才想起来，哦，闺女在车上，今儿不上班，我要送她去哪儿啊，我应该送她去上课。 好家伙，这妈妈，哎呀，大清早 起来，你真是亲妈，真是亲妈， 这是亲妈，这个， 哎，我觉得可以把佳宁的这段话那个截屏下来， 嗯， 然后呢送给刚才那个父母催婚的， 呵呵，啊，对， 对吧， 说跟他爸爸妈妈说，你看生了有啥用，生出来以后是这样养啊。还有一位叫 November Bay 就说了，苗山跟这个歌特配，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欢迎来到全国优秀现实题材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北京站， 北京市剧院运营服务平台于11月到12月精心准备了各类演出及惠民抢票，关注剧院运营服务平台，让优秀剧目不再错过。 新年快乐，恭喜发财， 孩子们新年快乐，来给你们发压岁钱了， 逢金压岁钱我们都喜欢， 买红包到建行，金猪压岁快乐成长，中国建设银行。 探月秉承风尚主义设计理念，装备 Formotion 智能四驱系统， L2 级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让你从容启程征途，标记你的时代，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新业会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比 什么接新款？文艺广播帮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一起来关注今天京城各主要景区景点的天气情况。天安门晴转多云，气温7到0度；八达岭长城晴转多云，4到0下5度；延庆龙庆峡晴转多云，5到0下5度；平谷金海湖晴转多云，9到0下2度；怀柔红螺寺晴转多云，5到0下2度；怀柔慕田峪长城晴转多云，4到0下5度；密云云蒙山晴转多云，4到0下6度；门头沟灵山晴转多云，0下1到0下8度；房山十度晴转多云，气温7到0下1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咳嗽不停怎么办？ 快用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清肺、止咳、化痰。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 不能牵动你的心，但能拖动你的车。 拒绝套路，人保直销车险，情话靠得住。投保满额即享全国范围通车搭电救援服务。冬日有人保，一享轻快车生活。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出发吧。 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以北进近方向有事故发生，提醒后车注意避让。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朋友注意行车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一号新家。 这房子住了10几年，到处都是陈旧的味道，一直想翻新，却没有精力折腾。直到遇见一号新家的老房快装服务，3天就把我的家变成了喜欢的样子。20平客餐厅才8800，连家都没有搬，眼看着崭新的家出现在面前，人都感觉年轻了，心情都明朗了。一号新家老房快装，0108553056，豪装品质，一号新材，环保工艺，3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Let's go, hey! Red one, hey, hey! Shawty got that super thing, hotter than the sun in the south of Spain. Got me soon as I walk through the door. Hello， 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苗山。 大家周末愉快。今天跟大家一起聊一聊那个计划的事儿啊，因为今天已经是12月1号，最后一个月了。您在年初的时候都制定了什么样子的计划？这些计划完成的如何了呢？ 突然感觉是咱自己给自己添了个堵。本来也想不起来，现在一提吧，我也有时候想想。 不，有些堵还是得添的啊，因为你说实话。你比如说这个还剩一个月了啊，有些事儿该完成的还是得完成啊，当然有些事儿就是该让他一笑而过就一笑而过吧。 其实到这会儿您基本上已经知道这个计划能不能成为2019年的计划了。 来来来说一说，冯毅说了，我窝在床上听你们节目，我的计划就是听完节目起床打扫卫生。 你这个计划特别好，而且我相信今天你能够完成。 气死我了。 哎呀，天热不想吃雪糕就说小时候过年啊，长大后就是过钱感觉。 嗯， 尤其特别像是我这种结婚一年还没要宝宝的。 嗯， 您这会儿不应该感觉花那么多钱啊，这花钱的地儿在后边呢。 嗯， 新年愿望就是不是很庞大，就是一家人要在一起， 而且呢，希望就是每个节假日都在一块儿， 到日子就能实现，到日子就实现了啊。 对， 其实你看，你这一年过来的话，应该这个没问题啊。但是，是不是也存在会被催生的这样的问题呢？ 哎，有的时候吧，我们都有一些美好愿望，比如说希望一家人一直在一起，尤其南方人经常会说一家整整齐齐，对吧？这么说。 哎，你看啊，刚才有一位朋友不是说他这个被催生，然后一年了，然后也没要上，对吧？那个有一位叫单手插袋就说了啊，我想告诉刚刚被催生的听友，这真的压力很大。我有过相同的经历，结果呢就跟老公出去旅游了几天，回来就怀上了。 你看看， 所以你可以试一试 啊。 哎，你看，这就是我们听众的力量啊！大家这个刚才那位朋友听见了吗？我觉得你可以报个团，而且去一个去一个远一点的日子，长一点的，让你忘掉国内这个生活的地方啊，然后呢到那边休养生息几天。哎， 我觉得就东南亚海边一躺 啊， 真的就放松，自然放松。 哎呀，生个孩子叫海生。 哎，你的这个眼神怎么感觉好很向往的样子。 讨厌，不要偷看我眼神。来看看，还有其他的朋友在聊啊。 XSW 就说了，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年初的时候制定的计划是去德国看读博士的儿子，现在已经完成了，领略了德国的风土人情以及美丽风光，还去了周边9个国家的20多个城市，真的是太美了。 哇， 您这超额完成任务啊， 真是。你看，我相信像这样的一位这个家长，他可能就不会老盯着自己儿子这个结婚 呢，自己还忙着呢，20多个城市， 等等， 那么多国家想去看一看，哪有时间老催孩子。 当然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保持互动。 我们出发吧，欢乐启程。 我就不信那些躺在被窝里的人还能躺得住。没有没有，今天大周六的，大家好好休息一下啊，听一听这个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一些全世界各地的奇闻异事啊，或者是一些旅行目的地啊，你先神游一下。最近这个酒店业的一些现象被曝光了啊，那这些现象被曝光之后呢，出现了另外一个商机，就是什么折叠水杯、水壶等住店神器卖火了。 哎，最近需要入住酒店的游客呢，随身的行李可能会重了一些，除了睡衣、毛巾之外呢，很多人还会自带水壶和水杯。随着近日多家高档酒店被曝光的脏杯子事件，酒店的卫生状况再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一周多以来呢，一次性浴巾和折叠水壶的搜索量是迅速上升，越来越多的游客出门住酒店都自备了住店神器。 来，根据这个一项数据显示啊，某网站的数据显示，去年9月五星级酒店不换床单、热水壶煮内裤的事件之后，隔脏睡袋在网上的销量一周之内暴增了120%。 哇， 折叠热水壶一周之内暴增了226%啊，连同一次性浴巾、一次性床单、一次性浴缸套这样的旅行神器也保持增幅在30%左右。而这一次酒店脏杯子事件之后呢，网上折叠热水壶一周之内销量倍增，就连一次性的洁面巾也迅速成为爆款。 哎呀，这以后这行李越来越沉了。 这都是让这些酒店的无良商家的一些现象给害的啊。 另外，除了以上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物品呢，还有住店的酒店达人分享了住店的必备清单。嚯，我估计最近试睡员这个又火起来了。什么一次性的马桶垫啊，还有隔脏睡袋、可以折叠的烧水壶和水杯，这些必备了啊。讲究一点的，还有床单、被套、枕套也是可以自带。酒店的纺织品的批量洗涤，不可避免会使用漂白剂，住酒店的毛巾、牙刷、沐浴露等洗漱用品最好也是自备。而一些酒店为了节省成本，为客人准备的牙膏、沐浴露的质量相对也比较差。 是，星级酒店频频被曝光的卫生问题，未来还有解决之道吗？ 在业内人士看来呢，未来酒店需要改变的方向有很多。比如说，你不是说因为都是这个什么叫做保洁员啊，他们私下这样操作所造成的吗？那 OK， 你能不能把这个酒店的清洁服务外包？ 现在很多就是外包哈。 嗯，就像很多餐饮企业一样，餐具的消毒外包给有资质的公司，既能控制成本，也能控制质量。 但是我们刚才提到了一句啊，就算是采取外包的形式，请大家一定也是要有给有资质的公司，千万别又成为一个新的问题。 对，好， 包给小作坊做了哈。 嗯，来，咱们再来关注，说到住宿，咱们关注一下咱北京的76家怀柔精品民宿申报金银宿。今年以来呢，怀柔区多项举措助力精品民宿发展，并且带动乡村旅游提质升级。未来怀柔将对高端民宿依据积分评级，总评超过520分的将获得金宿的称号。 哦，好想体验一下啊。今年七月份怀柔区的乡村民宿服务质量等级划分与评定标准正式出台，对于怀柔境内的精品民宿在经营、场地啊，还有配套设施、安全管理、环境保护等13个方面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划分，并通过了分值明确了量化的标准，总共是600分。评审专家对于民宿的经营环境与建筑，还有公共空间、客房的卫生间、特色文化等9个方面进行打分，评定出金宿级的民宿以及银宿级的民宿2个等级。咱们了解一下目前的状况啊，截至目前，区旅游委已经组织专家评定了61家，一批金宿级和银宿级的民宿已经即将挂牌，所以这个有效75年，挂牌后的精品民宿呢，旅游委也会明察暗访，发现有不达标的啊，就会随时撤牌。 哎，好好好好好， 你看咱以后这民宿的级别可能， 咱民宿干到他们5星级， 对， 真是。咱们得让，所以其实每一次评级，我觉得一定要让它的质量真正跟这个级别对等起来。 对，绝不是就是您评级那一刹那上去了， 对， 平时还要保持。 哎， 所以这种暗访哈，一定是不可或缺的。 对，再来关注一下曾经被称为长辛店龙须沟的丰台区长辛店朱家坟47号出租大院，如今变成了一个集绿地、健身、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口袋公园。那这个利用留白增绿地块，以及丰台区今年已经打造出了15处的公园绿地，面积达到了45.93公顷。明年丰台还计划再实施留白增绿57.84公顷。 哇，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消息哈！以后您看去这个怀柔啊、丰台啊，都有这么多地方可以玩，有这么多酒店可以住，所以基本上2日游哈，丰富您的周末生活。咱们再了解一下四川方面的消息啊。四川黄龙国家级的风景名胜区管理局日前就宣布，黄龙沟景区将于今天，从今天开始到2019年的3月31号实施封闭式的保育。 哎，所以大家如果有去想那地方的话，要关注一下， 就别去了。 对对，关注一下临近的消息。 人家关门了， 人家叫封闭式保育，不叫关门。 关门3个月。 你仿佛从没见过我，只是让我梦成空，伤心不语退缩。幻想也许是你假装不看我，让我得不到更珍惜所有。我试着对你微微笑，你总视而不见，何必何必何必，却又难以抗拒，难以放弃。就算你对我说别再烦我，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我难以抗拒你容颜，把心画在写给你的心中，希望偶尔能够见到你微笑的容颜。你难以靠近，难以不再想念，我难以抗拒你容颜，把心画在写给你的心中，希望明天能够见到你会心的容颜。我试着对你微微笑， 你总视而不见，何必何必何必，却又难。 好的，各位，咱来看看大家大清早起来啊，这个跟我们都在聊些什么。天热不想吃雪糕，说了小啊，这个刚才读过了啊。这个我们来说，小懒嘟嘟说了，今年啊计划去成都玩一次，打算吃个够，只完成了一半，为什么呢？去了成都没吃够。这特别棒啊。 哎，这个挺不错的哈。当我想去的时候，这个一个我去的理由就是我的目标没完成。哎呀， 看看还有吗？ 啊，我刚才我其实看到这个了， Dragon Ye 就说了，看到他的时候，我就下决心一定要管他要微信，每天上班都能遇到，就是这该死的胆怯一直不敢开口，一年都过去了，还是只能擦肩而过。 谁呀？抓根喂，这小伙儿，这是你的头像吗？这是你自己真实的长相吗？哎，你是一个男孩还是个女孩？ 可是男孩啊。 哦，是个男孩。 他说他看到他女他的时候，就下决心一定要管他要微信。 需要我们帮忙吗？ 真的，您需不需要帮忙啊？ 需要我们帮忙吗？真是的，你这样，你可以在节目当中发过来，描述一下他的形象、长相是什么，一般他会走哪个路口？你给他写封情书，我们给你念一下。 我觉得你这个时候真的一定要开口，为什么？因为十二月份的时候啊，代表着又要新年了。如果你这时候表白，一旦成功，跨年可以一起跨，元旦可以一起过。然后哈， 最关键的是，你想一想，如果你还不开口，你哪一天再从那儿经过的时候，发现人家。对面的确他迎面而来，身边却多了一个他，你那个时候我想毁的心估计都有了吧。 对， 这种事情大胆一点，对不对？成，你说和你不说百分之百不成，你说了还有5%成功的几率呢。 对，50%， 啊，50%，我说的是多少？ 五。 哥们儿，还是别表白了，我这个嘴可能无意之间说出来的，还真是一个成功的几率啊。 但是我真的觉得你现在不试的话是100%没戏啊。 对 对 对对，试一试， 试试都是有可能。 试一试啊。好，大家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拖拖拖，到冬天了还怎么装修啊？过年还想接爸妈过来住漂亮的新家呢。 别着急啊，媳妇儿，我这不是找了1号新家老房快装了吗？3天就能装好一个客厅，全屋装完也用不了几天，更厉害的是无粉尘无异味。 真这么快？ 不光快还实惠呢，20平客餐厅才8800，1号新材，环保工艺，豪装效果。 1号新家老房快装，010-855-30566，010-855-30566，3天老房变新家，活动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1号新家赞助播出。20平客餐厅8800，3天快装就找1号新家。 你是不是很想装修半年很多年的老房子？你是不是无法忍受3-4个月的装修工期？你是不是还在为装修大搬家而发愁？1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不是3个月，也不是7天，是3天，3天老房变新家。1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1号新材，环保工艺，您不需搬家大折腾。1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全程样板房征集，20平客餐厅8800，豪装品质，010-855-30566，010-855-30566，活动详见店内。 好，接下来时间先来关注一组这个奇闻异事吧啊，咱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先说一说新加坡获评全球最健康的国家。英国伦敦智库莱加顿研究所近日发布2018年度全球繁荣指数排名，新加坡在指数九项指标之一的这个健康当中荣膺第一名。 哎，莱加顿研究所呢，依据就是预期寿命、健康问题认知、疫苗的接种率、还有肺结核发病率、肥胖率和糖尿病的发病率，以及国民的幸福感、悲伤和忧虑程度、对卫生系统的满意度等等这些因素，评估全球149个国家和地区的健康水平。那刚才说了，新加坡是荣膺健康类的第一名。那新加坡之后呢，健康指名这个指标排名前10名分别是卢森堡、日本、瑞士、卡塔尔、奥地利、瑞典、挪威、咱们中国的香港还有阿联酋。最不健康的10个国家和地区依次就是中非共和国、还有几内亚、马达加斯加、贝宁、刚果民主共和国、尼日利亚、塞拉利昂，还有尼日尔和乌干达。 对，莱加顿研究 究所一年发布一次全球繁荣指数排名，依据经济、商业环境、安全、教育和健康等九项指标评估149个国家和地区的繁荣程度。 我就刚想说嘛，就一般全球的这个趣闻轶事都跟英国这个国家分不开，怎么这两条都跟他没什么关系？再一看，哈，原来这数据是英国统计出来的。好，咱们下面看看埃菲尔铁塔啊， 是 埃菲尔铁塔局部楼梯16.9万英镑拍卖成交。 嗯， 这楼梯还能拍卖是怎么回事？ 这埃菲尔铁塔一段螺旋状的楼梯日前在法国巴黎拍卖，以16.9万欧元，约合人民币132.6万人民币啊成交。那买家是中东一名私人收藏者。 哦，这段有25级台阶的螺旋楼梯，高4.3米，是埃菲尔铁塔1889年建成之后连接第二层和第三层的通道。埃菲尔铁塔1983年安装电梯，所以这个楼梯就被拆除，分成24段，流落在不同的地方。 哦，当天拍卖的埃菲尔铁塔的楼梯出自一名加拿大的藏家，法国埃德拍卖行估价4万到6万欧元，那成交价远远高于估价啊！埃德拍卖行2013年和2016年分别拍卖过两段埃菲尔铁塔的楼梯，分别以22万欧元和52.38万欧元成交啊！哇， 看看人家楼拆下来的 楼梯能卖， 真棒！ 那个珊珊，咱们的目标将来就是咱们身上的东西就都能拍卖。 哦，不不不不不，我还是希望好好的活下去。 没有没有，拍卖那些能卖的，比如说你的胡子啊，不是不是，你的头发，我的胡子。 不如拍卖和我一起共进早餐、中午餐和晚餐。 吓我一跳！吓我一跳！你看，啊，不如拍卖和我，你知道吗？你中间大喘气的时候，我都懵了。 你想说什么呀？ 哦，共进早餐是吧？ 啊，早餐、午餐和晚餐分别拍卖吗？ 哦，花心的人。关键是这样，将来你的早餐、午餐和晚餐都是有主的，你说了不算啊。你有没有想过，对不对，珊珊？ 可能不一定。可能全家都想利用这个繁荣的机会。 来看看大家的这个互动话题啊。 好，刚才飞小赵就说了，每天上着班都听广播，今天是2018年最后一个月的第一天，我还在单位值班呢，还是在听你们的广播。我的目标是一直都是在减肥，但是好像也是越减越肥。 这个减肥这目标我现在算发现了，这种目标大家就最好就不要定了，好不好啊？来，无名说，来北京20年了，娶了个北京媳妇儿，生了2个娃，我的目标呢是明年买一套房。我们说今年呢？ 你是开始，我们这年初才说一年的新计划， 对， 2019年咱们 您得把我们1月1号的话题给占了啊。 对，您得回顾一下2018年年初您的计划。 您先想想，先别想明年，有好多时候老是说今年的事儿没干完了，老想明年。 怎么都开始展望明年？胖喵也说希望明年能有个健康的宝宝 啊。好，都这些都送上祝福吧。 您今年嫁出去了吗？ 你看。你这越来越狠了啊。还有糊涂旁观者说，推荐大帅这两天去看一部正在上映的纪录片，叫生活万岁，说非常的棒。有吗？ 一个纪录片。嗯，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不是很多人说嘛，说这个今天是这个12月的第一天，而且这个月叫做什么月？叫迎新，告别迎新月，对吧？ 哦，告别迎新月，因为是即将告别2018年，也即将要迎接开始的2019年。 但是接下来送大家一首歌吧，叫《平凡的一天》。不管怎样，我们把当下先过好。那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我们今天节目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大帅， 我是苗珊， 下一个节目是娱乐72遍， 希望大家周末好心情。 满洲自然醒，风铃响起又是一天，云很轻，晒好的衣服味道很安静，一切都是柔软又宁静，每个路口花都开在阳光里。